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三环马甸桥东向西方向有侧翻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太阳宫桥，请提前绕行北二环或者北土城东路通行。另外呢，东五环小郊亭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摆着裙摆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星期天17:02，欢迎各位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今天这个直播间真的是非常热闹以及非常的激动，因为今天晚上在这里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将会带来摇滚之夜。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谢天笑带来自己的乐队 OK King 乐队。此刻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是塞得满满的，应该是我们节目开播为止来到的最大的一个编配，这样的一个规格。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我们的视频的收看方式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各位听一下我们的片花，片花之后今天的第一首现场歌曲送给大家。你熟悉的谢天笑或许是这样的，不熟悉的谢天笑，他也这样唱。 听到他的声音。 1994年以乐队身份出道，他已经唱了24年， title 有很多，中国摇滚新教父、地下之王等等。对于这些他不排斥，但他也说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对于音乐他很感，除了硬摇他也做雷鬼、古筝雷鬼。去年的专辑《那不是我》当中更加入了弦乐和电子元素，也挑战了自己的低音极限等等。 你用天生的这双手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可是你却跳起了最古老的舞蹈。 974 Live Show， 今夜我们认识一个更全面的谢天笑。谢天笑 OK King 乐队，他们来了，让我们一起与声音跳舞。 我与我的声音跳舞，我与我的声音跳舞，对未来我从不，对未来我从不，未来我从不在乎。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6，谢天笑 OK King 乐队再次来临。我们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懂了沉睡的雄鹰，还是在内心传来一个声音，让阳光继续照耀着我，让阳光继续照耀着我，走向梦。 无法相信的 amazing 的表演，各位你们没有听错，我们放的不是 CD， 我们带来的是现场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谢天笑和 OK King 乐队现场给我们演奏的这一首《再次来临》。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今天简直太丰富了。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所有的乐器，包括你能够听到的古筝的声音，都是谢天笑本人自己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弹的。再度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访谈区当中，跟各位一起来打声招呼。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音频的收听方式除了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更重要的是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各位熟悉谢天笑的作品呢有很多很多，刚才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呢听到了很多他之前的一些代表作品，包括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发行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那不是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稍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将可以听到谢天笑以及自己的乐队 OK King 乐队跟我们现场解读这些年来他自己的音乐路上的种种的变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不是我这张专辑当中的种种有趣的故事。好，各位已经到来了，现在可以坐在我们的访谈区当中好好的让大家认识一下。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现在一共有四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谢天笑。 老谢， 还有另外三位乐手，各自分别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键盘张玉。 张玉，欢迎张玉。 大家好，我是鼓手张谦。 鼓手张谦。 大家好，我是贝斯宋伟。 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个小插曲。其实谢天笑是昨天凌晨才到的北京。 对对对。 然后只睡了两个小时。 对，大概吧。对， 因为时差的关系嘛。 对对对，我现在还那个感觉还晕着呢。 所以在节目正式的直播之前，我还在担心说今天会不会现场演唱有一些问题。 没有，晕晕点那个演出倒挺好的。 你演出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是吗？ 别太清醒了。 三月份的时候呢，谢天笑会带来自己的一场演唱会。那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在演唱会之前先带来了一次非常大规模的一个表演，这也算是你在电台当中进行一个首次尝试吧？ 对对对，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怎么样？目前第一首歌感觉还如何？ 我觉得挺好的，比我想象的那个，比我想象的声音要舒服。 还晕吗？ 好点了。好点 所以你现在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很丰富的， 对，因 为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向阳花之前是那样的一个风格，包括后面还玩过这个雷鬼，甚至像古筝雷鬼都有做过。 对， 在去年的专辑当中也是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你对于自己的摇滚的乐是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吗？还是什么样的方向都可以玩？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定义某种东西，不光是音乐，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喜欢有一个定义或者一个标签。之前实际上，我认为那个到现在为止做的所有的音乐，其实都是遵循内心如实的表达的。所以说那个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变化呀，或者是转型啊之类的。我觉得只需要如实的表达自己， 也就是说这就是你。 对对对，想做的事情，想做的种类把它做好就是肯定没错。 现在的谢天笑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去年发专辑的名字叫做那不是我。这是什么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如果要是通过歌词解释的太直白太清楚，反而没有意思了。因为音乐嘛，就是你用心去感受它就是最重要的。 那为什么叫做那不是我？就是你听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吗？ 那这个那不是我，有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理解为那就是你。 这张专辑当中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最古老的舞蹈，也是当时这张专辑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大家可以听到其实加了弦乐方面的一个合作。 对对， 我们先来听听完以后跟大家好好解读一下。 有一辆一辆还有一辆不想那不存在问我胡言乱语，就在哪里？一问大不流星，不可一世，不发坚定，不发坚定。用的这双手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可是你 这张专辑那不是我当中，谢天笑也是参与到作词作曲包括制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最古老的舞蹈。 你就应该留下来，留下来喝一壶老酒，你用天生的这双手拒绝了所有的挽留， 最古老的舞蹈来自于第六张专辑那不是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稍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细聊具体都有哪些尝试。而各位，今天我们表演的第二首歌曲马上开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因为我们的乐队已经准备好了。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最古老的舞蹈，跳舞呢跳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演出的这首歌就叫做最后一个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准备就绪，送给各位。 再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紫色的水从我身边流过，被玷污的心中也荡起漩涡。最后一个人爬上山坡，爬上山坡，是谁的错？ 最后一个人还是谢天笑 OK King 乐队。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曲哈、啊、这首歌曲是出自2009年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其实是张精选专辑古筝雷鬼，当中有两首新歌以及四首雷鬼歌曲。所以我们看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听了三首歌曲，三首歌曲好像认识了三种不太一样的谢天笑。你在音乐方面是一个很爱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包括在这个音乐世界当中都会有哪些改变呢？比如说在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有说到爬山坡，可能爬山坡对于音乐人而言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但是可能对于谢天笑而言就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你有在爬山坡吗？你觉得自己 没有。这首歌实际上我是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因为我非常喜欢日本的那个导演叫黑泽明，然后他有一个电影叫梦，我看了那个电影以后写的这首歌。 看了黑泽明的电影梦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嗯，现在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听到很多谢天笑的六张专辑当中的不同的歌曲，当然不可能全部的展现给大家，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谢天笑他自己在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以及会带来怎样非常震撼的一个音乐现场。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打开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表演给各位。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云量增多，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本市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近地面层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请注意防范。

不熟悉的谢天笑，他也这样唱。1994年以乐队身份出道，他已经唱了24年， title 有很多，中国摇滚新教父、地下之王等等，对于这些他不排斥，但他也说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我从没有丢失自我。你说的那个人一岁装满黄金的穿衣同城我， 对于音乐他很感，除了硬摇他也做雷鬼、古筝雷鬼，去年的专辑《那不是我》当中更加入了弦乐和电子元素，也挑战了自己的低音极限等等。 你用天生的这双手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可是你却跳起了最古老的舞蹈。 974 Live Show今夜我们认识一个更全面的谢天笑，谢天笑 OK King 乐队，他们来了，让我们一起与声音跳舞。 我与我的声音跳舞，我与我的声音跳舞，对未来我从不，对未来我从不，未来我从不在乎。 17:37，再度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呢是摇滚之夜，下面我们将会继续的开始我们的表演。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APP 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曲开始之前，建议各位如果是戴耳机的话，可以把耳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如果是开车路上的话，可以把你的汽车的音量也开大一点。2013年的时候，谢天笑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幻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专辑同名主打歌《幻觉》。 受伤的心，放 放下手中高举的皮鞭，让爱蔓延，让爱蔓延。这一切仅仅是幻觉而已，这一切仅仅是幻觉而已。不知不觉又忘记，时而幸福，不知为何又痛苦。这一切仅仅是幻觉而已，这一切仅仅是幻觉而已。 Live 版本的幻觉，听歌曲的时候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幻觉，但是开车的时候不要有幻觉啊。以及各位在听不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你会有种种的幻想。当你看完以后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会发现哦，原来在直播间当中他们是这样呈现的。也请各位移步到我们这个访谈区，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聊更多关于音乐方面的种种的事情。给各位30秒的时间，还是不要走开，看一下我们的广，哎，不是不是，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是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30秒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谢天笑的音乐之路。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百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我们直播继续。在去年的时候呢，谢天笑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那不是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出了很多的歌曲，这些歌曲呢都是自己参与到了作词作曲，以及呢也是参与到做制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加入到了弦乐的部分，还比如说加入到这个电子元素在里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这张专辑的概念？ 像那个有一个纠正的地方，就是这张唱片那个制作人不是 有参与到制作吗？也不是哈， 这张还真是参与的很少，基本上没参与制作。因为之前我实际上更早的唱片我参与的，我觉得参与的多一些，我担任制作人的角色可能多一些，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这张唱片实际上那个制作方面很多，主要是那个Marco 和张玉，包括弦乐部分，那个从开始那个做小样开始，那个 慢慢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这些我觉得张玉那个付出也非常 挺有意思的一点，因为刚才我们听幻觉这张专辑，就是那不是我这张专辑之前的一张，然后一等等了四年， 对， 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OK King 乐队成立了。 其实我们这个乐队实际上一直都有的，很早，只是说心里话，就是后来我们也商量，你知道，还有就是我自己那么多年我也不太喜欢冷血动物这个名字了。还有一个也这个乐队也不是，确实不是冷血动物那个乐队了。虽然说那个时候那些歌很多歌现在还在表演，还在做，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团体。 其实不光是换一个新的团体，整个一个风格好像也发生了一些的改变哈。 对对。 我们问一下张玉吧，作为这个幕后功臣，你当时怎么想加入到弦乐这个部分进来的？ 这个其实就很多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大概做古筝雷鬼的时候，大概2009还是2010我记不清了，那时候就是天哥说，就是咱们的新专辑里你试一下加点弦乐，我说这拿键盘弹倒是可以，但是它一定不如真的好。然后就是正好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做了一场摇滚乐交响，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天哥就是豁出去了，就是不管代价我们就要玩这摇滚交响。然后我们那次全部尝试的就是真正的交响乐团来演绎的，并且我们还做了一张精选集，只不过没有发。 他把这个难题丢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难题，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喜欢，然后都特别开心。因为正常的话就是做摇滚的，就是这种真正的 rock and roll 很少有人会尝试去用弦乐，再有一个弦乐贵啊， 对的， 对，特别贵， 而且甚至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你可能加入弦乐进来，但是大家可能会不买单，这个都是你不考虑的范围是吗？ 我觉得天哥从来不考虑这些，他只听音乐，就是他不管其他的，是这样吗？ 这张专 是。 这张专辑当中的弦乐部分其实很厉害的一点是，英国有一支非常厉害的乐团叫做 Muse 乐团，很多人也是很喜欢。那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弦乐部分也是请到了 Muse 乐团他们当中的这个弦乐团。 对，当时那个就是这张专辑录的就是每一个部分全部是我们那个英国制作人 Marco 他来分配的，在哪儿录？你看鼓和贝斯我们全部在佛罗伦萨录的，因为佛罗伦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录音棚，那个录音棚的声场就适合录鼓和贝斯，所以我们就在那儿录了。然后那个像吉他还有人声，我们去的米兰也有一个米兰最好的一个棚叫 Massive， 我们去那儿之后专门就录完了人声和那个吉他之后，最后一步录了这个弦乐。弦乐去了都灵，为什么要去都灵？都灵首先那儿有一个特好录弦乐的棚，再有一个是那里是欧洲的一个中心，那个地方就是你看我们录弦乐的这些人，他们来自法国，还有那个意大利，还有德国，就很多国家呢，他们开车都能去那儿，然后所以就从那儿录了弦乐。最后就是然后现场的时候，就是天哥一直在录音棚的那边，他在监督嘛，监棚在那边，我是在那个就是录弦乐的这棚里，我跟弦乐团待一块儿，然后我跟大家就解释就是这怎么写的，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然后语言都不通，因为有人说意大利语，有人说英语，然后有人说那个就德语，各种语言倒是满天飞，最后就比划手语，后来就是 手语比划。 对对，天哥虽然不讲那些外语，但是他用手语可以跟所有人能说清楚他的要求。 哇，那太厉害了！ 还不是用手语，是用英语的，是英语。我只是听不懂，有时候他们说的我可能有的听不懂，但是我还是逼急了，还是能表达清楚的。 这是有一点挺有意思，就可能有些人说好像谢天笑以前是唱硬摇偏多一点的，那你现在又唱雷鬼了，然后你还加入弦乐部分了，你的摇滚是不是发生改变了？你不再是一个摇滚明星了？ 没有吧，我没觉得，我其实没觉得有那么多的改变。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听起来那个表达方式上变了一些，就像一个人说话一样，可能你用另外一种态度去说了，但实际上我表达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气质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你的摇滚是你的核心，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对对对，有时候摇滚乐未必是那种特别高、特别那种激烈的音乐，有时候那种柔和的音乐没准是更危险。

你说的那个人一岁装满黄金的船一同沉没，那不是我，我从没有在水中生活，我从没有在水中用尾巴掀起绿绿水波，也从没有在我身体上生长过，也从没有鳞片在我身体上生长过。 哇哦，当你有的时候觉得想要发泄说哎那不是我的时候，唱这样一首歌曲副歌一出来的时候多给力啊。那不是我当中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说，那不是我，我从来没有丢失自我。所以这首歌曲是关于迷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吗？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我觉得实际上 您说 实际上我觉得一首歌没有必要把它解释得太清楚，歌词，因为就像看一本书一样，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想象的那个空间去理解它。那不是我，实际上你也可以理解成那就是我。对， 哎，所以在这么多年自己从事了24年的这样的一个摇滚乐哈，你有没有过片刻的迷失和彷徨的阶段？ 有过，有过，肯定有过。你说迷失吗？ 对， 那当然。我觉得我，刚刚还有点迷失自己。 迷失是迷失在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样的音乐还是怎样？ 听不太清楚你说的。 迷失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样的音乐还是怎样？是怎样的一种迷失？ 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就是，你可能一个人可能永远是自己吗？我觉得不可能。 每个阶段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迷失，那你迷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迷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说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也是在演唱的时候戴着耳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访谈的时候这耳返可能听不太清楚，大家会有点好奇说哎，怎么会两个人沟通出现这样方面的问题。没有关系，各位除了收听我们广播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就大概知道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对，你迷失的时候会怎样？ 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很多时候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出口，甚至是一个垃圾桶，因为我会把我所有的情绪还有喜怒哀乐都放在音乐里边，都把它变成一首歌。所以我迷失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时候是写歌。 好，那我们也在迷失的时候听一听他的歌曲，或许会有改变。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七四 Live Show， 今夜我们认识一个更全面的谢天笑。谢天笑 OKQ 乐队，他们来了，让我们一起与声音跳舞。我们说蚂蚁是勤奋的，蚂蚁是团结的，我们也说蚂蚁是渺小的。接下来现场我们来听一听谢天笑和 OK King 乐队他们的蚂蚁是怎样的。 或许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都是蚂蚁，我们都在寻找指引我们的方向。这种感觉太酷了，我们不要打破它，我们继续延续下去。如果各位只听广播的话，各位可以把你自己的音响声，把自己的耳机声音调大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这个直播间也是非常有看头的。视频的直播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不要走开，30秒的广告之后，我们即将带来第二首歌曲。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肉身的我们每天好像都有在吃肉，有没有考虑过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谢天笑和 OK King 乐队带来的《肉》，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Thank you. 中寻找。我问遍世上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问遍世上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世上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一群狗在天下尽情撕咬，天地间到处是纷乱的咆哮，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想也想不明白，请告诉我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好。 大块人肉在火炉上被烤焦，又肥又瘦的脸流着泪在笑， 非常非常血脉喷张的一首歌曲，哇，大家听起来已经跟燃到不行了。来来，各位缓一缓，缓一缓啊，我们给大家30秒的时间，然后呢稍后请四位从我们的表演区移步到我们的访谈区，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刚才听到的这几首歌曲，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连听了两首歌曲，分别是蚂蚁和肉，这两首歌都很酷，我们一首一首说吧。先说这个蚂蚁， 蚂蚁这首歌是我有一次在工作室一个早上的时候，我那个也挺无聊的，在工作室的院子溜达，然后我看到，就无意中看到一只蚂蚁粘在一个塘上死了，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 那你当时是伤感的情绪还是？ 没有，不是伤感，我只是想怀疑的一个态度。我只是想，解释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 嗯， 在你的内心深处，到底你为什么可以不顾一切的，不顾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为了欲望去赴汤蹈火？ 包括有一句歌词说是什么在指引着我们？ 对， 有想明白吗？ 我就是在，所以说问嘛，就是在问嘛， 这是一个探讨。 我认为我也没想明白， 嗯， 所以我想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到底藏着什么？ 这是蚂蚁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像蚂蚁一样，一生当中不断的再去寻找，然后好像每个阶段找到自己想要的，但后来又发现又不是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心路的变化。 也许吧。 嗯，下面一首歌曲呢是肉，这首歌曲我觉得编曲很有意思，像一只猛兽再往前一步一步的再去往前探，然后再说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像是一个失忆的肉，失忆的一个野兽，忘了肉是什么。 它不是，实际上我未必这首歌写说的就是肉，本身的肉体啊，或者肉那种物质，不是这样的。可能这个歌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比较超现实的一个想象吧。 嗯，您现在也是自己作词作曲吗？然后您的创作大概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还是会有一种实体的画面种种的这样的？ 还真不一样。你像蚂蚁这种，它是有一个具体的那种内容的，有一个具体的内容。然后我有时候写歌，我也会把自己当成另外的一个物种吧，物种，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有时候我还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老人啊，或者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和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角度， 会切换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 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地方，都可以。 这跟我们下面要听到一首歌曲，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下面这首歌曲叫做《人无姓名》，姓名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好像每个人的姓名相当于是每个人的一个标签一样的东西。 是是， 人无姓名是怎么想出来的？ 名字就是标签嘛， 去标签化，这是一个自己的想法吗？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场把这首《人无姓名》送给各位，还是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毕竟我们这个访谈区和表演区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近，但是我们要带各种各样的设备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 你像我们平时我们演出，我们一般都是比较连贯的状态，你知道吗？ 是吧？ 现在是感觉那种一个做梦的状态，咣一下就是，然后一个特别现实。我待会儿咣又刚刚睡着，待会儿又啪又叫醒了， 有点切换不过来。 对对对，所以说。也希望也可以体谅一下这种状态，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切换的时候也是有点懵， 就像第四张专辑当中的那个幻觉一样的一个状态。来吧，接下来把这首《人无姓名》送给各位。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下面我们听到的现场版的这首歌曲叫做《人无姓名》，送给各位。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吧，记得可以把自己的音量开大哟。

登台国家大剧院《悦享新春》系列演出，奏响门德尔松、马勒、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经典名作。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今天晚上北京八分钟将亮相平昌冬奥会闭幕式，这次文艺表演的主题就是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和运动员参加2022北京冬奥会，表达欢迎的心情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和雅典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不同，这次在平昌的表演将大量展现科技元素。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总导演张艺谋介绍了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将有两个比较独特的看点，首先是人工智能和演员一起表演，另外呢，就是文艺表演将通过互联网和中国的观众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参与表演。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表演，参与其中的一些人的图片和头像将出现在平昌。民谣才女凯伦安将于4月19号在北京剧院为乐迷带来演唱会。凯伦安是法国乐坛备受瞩目的民谣歌手，她的专辑融入了俄国文学、犹太民谣和法国诗歌，并以 trip hop、民谣以及法国流行乐的融合形式现身，赢得众多好评。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北向南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蓟门桥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晚上呢是摇滚之夜，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稍后呢还会在现场有两首很棒很燃的歌曲等待着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还是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开始我们的现场表演。你熟悉的谢天笑，或许是这样的。不熟悉的谢天笑，他也这样唱。1994年以乐队身份出道，他已经唱了24年， title 有很多，中国摇滚新教父、地下之王等等，对于这些他不排斥，但他也说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我从没有丢失自我。你说的那个人一岁装满黄金的船一同沉没。 对于音乐他很感，除了硬摇他也做雷鬼、古筝雷鬼，去年的专辑《那不是我》当中更加入了弦乐和电子元素，也挑战了自己的低音极限等等。 你用天生的这双手 Live Show， 今夜我们认识一个更全面的谢天笑。谢天笑 OK King 乐队，他们来了，让我们一起与声音跳舞。声音可以开大了，欢迎谢天笑 OK King 乐队带来乌云的心意。 从没提起的秘密，一定隐藏着难以启齿的话题，因为那从没去过的湖面已被风掀起涟漪，那缕缕涟漪来自过去。秘密一定隐藏着难以启齿的话题，因为那从没去过的湖面已被风掀起涟漪，那缕缕涟漪来自过去。一切结果的缘由，风吹落繁星无尽叹息，坠落的暴雨是乌云曾经的心意。在许多年以前已抛弃了融化的恐惧，变得美丽动人如雨的迷，就没有人提起，在许多年以前已抛弃了融化的恐惧，它变得美丽动人无与伦比。手腕依然随波逐流，依然是那一切结果的缘由，那一切结果的缘由，风吹落繁星无尽叹息，坠落的暴雨 是无人曾经的心。 乌云的心意，哇，这种呐喊的感觉我们不要停，继续把这样的感觉我们继续延续下去。下面一首歌曲呢继续的送给各位，还给各位30秒的准备的时间，记得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觉得太燃了，太想看一下视频直播当中在直播间他们是怎么呈现的话，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W Show， 马上第二首歌曲继续送给各位。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今夜我们的摇滚之夜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各位了，这首歌曲的歌名呢也很有意思，叫做七彩的皮肤，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谢天笑OK King 乐队送给各位，来吧，七彩的皮肤。记得收听的时候有时间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哟。 整个地皮缝不成一件棉衣，穿上它此生从没有痕迹，此生从没有痕迹。委屈地低下了头，微笑着诉说那不可能抵达的彼岸，诉说着一生的遗憾。 间都在颤抖，抖落了大地，抖落了五脏六腑，抖落了七彩的皮肤，七彩的皮肤，七彩的皮肤。皮肤，七彩的皮肤。七彩的皮肤。七彩的皮肤。 连着听了两首歌曲，乌云的心意和七彩的皮肤，大家应该会陷入到若有所思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当中去。在去年发行的那不是我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共听了七首，还有三首没有听到，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藏在树下的匕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不要走开。这首歌曲之后呢，谢天笑还会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他的音乐之路。 最后的那杯酒，用最好的心情递给我，不要惊慌，不要犹豫，就把它递给我。尽管就让它流，尽管就让它流到我的心中，就让它流到我的心中去，把疯狂抚摸。藏在树下的那把匕首也递给我，如果它已经不锋利，就请再去摸一摸。你不要相信它的身体会因此变得更加单薄，你不要相信在它闪闪发亮的时候会把我这位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对和错，那我会做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选择，那我会做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选择，那我会做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选择。匕首也递给我，如果它已经不锋利，就请再去摸一摸。你不要相信它的身体会因此变得更加淡薄，你不要相信在它闪闪发亮的时候会把我这位 我。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藏在树下的匕首》，也是来自于去年的专辑《那不是我》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谢天笑和 OK 音乐乐队带来了非常棒的现场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辛苦各位了。那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听两个小时只听到了九首歌曲，过瘾吗？当然不过瘾。如果不过瘾的话，也不用着急，在即将到来的三月份的时候，谢天笑 OK 音乐队会带来自己的演唱会。 对对对，3月23号、24号， 连着两天。 对对，是 非常厉害。据说本来只是准备一天。 啊，是，对， 没想到这个票房太好，这是一种苦恼。 很正常嘛，很正常，而且也确实也没多少票。确实那个每场的票也不是很多。 这次演唱会当中会呈现哪些歌曲？ 我们主要那个实际上就是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新唱片的这个，然后再就是新唱片和过去的阶段， 嗯， 就这样。然后新唱片会除了个别的歌那个不演，可能有一首或者两首不演，好像是， 就一首吧， 是吧？ 不演， 就一首不演，其他都会呈现出来。 对对对， 嗯。然后大家喜欢像《向阳花》这样的老歌的话，有可能也会听到。 嗯，当然会，当然会。对， 这次的演唱会当中也是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编配吗？还是它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出来？ 比如说会那个有古筝， 嗯， 古筝的加入，民乐有一些民乐的加入， 效果也会更好。今天我们的设备只带了千分之一， 当然了， 演唱会是最好的设备，最好的音响。 对于各位乐手而言的话，对于这次演唱会应该也是非常期待的吧？ 是， 对， 我是确实是，真的是挺期待的，而且那个，我们也一直在做各种准备。 这是第三次站上来工人体育场的舞台，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了。 对对， 跟前两次比，这次应该会有些心路上的变化哈。更加的从容， 对，反正演出都演那么多了，也一个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我觉得只要别停电，肯定没问题。 好了，除了可以听到一些新歌，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之外，这场演唱会还有什么看点吗？ 是不可能有特别好的嘉宾是吧？不能说是吧？ 现在还是个秘密。 不是，嘉宾实际上是说心里话，本来是已经谈好了的，我们都已经那个说的春节以前就已经谈好了，但是他突然有那个特别重要的演出，关于特别重要的演出，所以说那个确实来不了，然后特别可惜，但是不排除以后的演唱会再请他来，这个嘉宾确实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关子都卖到这里，反正他也不来，要不要先告诉大家原本是谁？ 我如果说的话，我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以后大家会知道的，以后一定会知道。但是如果那个发现了这个嘉宾的话，他所有的人一定会觉得太酷了，你知道吗？一定会觉得。 那这次演唱会还会有嘉宾吗？ 我们现在在商量嘛，在商量，然后解决各种问题什么考虑。但是我觉得这个嘉宾如果是来不了的话。我觉得其他嘉宾已经真的是， 哎，你这样说让其他嘉宾会心里很难过，哎， 没有必要了。 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那位来不了的嘉宾。 不是，他不是说是这个人，他是一个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人。 你别给他挖坑了，圆不上。 特别很特别的一个人，而且真的是那个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没事没事，这个无所谓。 总之吧，反正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的演唱会 了。以后我们一定会有一天一定会请他来的， 会有很棒的一个现场表演。如果各位动心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这次演唱会的具体的呈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也再度的感谢谢天笑和 OK King 乐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现场表演，谢谢大家。 好，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对了，今天的节目如果没有来得及回看视频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精彩视频回放。拜拜。 倒映在他的肉体，他的内心似是无比灿烂，墙的红牡丹，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